移动 5G 全域覆盖暨超级网络发布会举行。天津移动宣布已实现了天津市移动 5G 网络全域覆盖，并重磅发布了超级网络、超级专线、超级 SIM 卡三款超级产品，将智慧基因注入城市，助力天津打造真正的智慧之城。 截至目前，天津移动已在全市部署 5G 基站超过12000个， 5G 用户突破300万，率先建成一张城区乡村连续覆盖沿海60公里以内全覆盖的 5G 网络，建设速度位列全国第一梯队。据了解，天津移动 5G 网络下载速度体验可达1000兆，时延体验低至1毫秒，实现全程双领先。 当前 0.5 毫秒时延圈覆盖天津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商圈， 1 毫秒时延圈覆盖 天津全域，直达北京 IDC 中心并延伸至雄安新区， 2 毫秒时延圈覆盖京津冀所有区域，实现网络和数据协同调度，瞬间直达，为智慧金融、电子政务、智慧银行、智慧医院、工业互联网、数据融灭等应用提供了强劲的算力连接。时延的极致下降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数倍增长。 未来天津移动将以超级网络、超级产品为新起步，竭力构建全面使能、立体感知、全域协同、精准判断、持续进化的智慧城市系统，让 5G 深入寻常巷陌，让京城百姓共享智慧的成果，共同迎接 5G 时代美好数字新生活。 昨天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省首届水产品出口产销对接会在秦皇岛举行。此次对接会共吸引了18家境外大型采购商和河北省20多家水产品出口企业精准对接，达成意向订单1000多万美元。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我省作为全国水产大省，渔业资源丰富，全省大陆海岸线487公里，内陆宜渔水面200多万亩，渔业物种种类繁多。省农业农村厅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宋建章介绍，去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超过100万吨，年加工能力30多万吨，其中水产出口额达12.7亿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1%。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我省水产品出口呈现连年下降趋势。为促进水产品供应商与国际大型采购商产销精准对接，提高河北水产品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省农业农村厅有针对性地邀请了18家境外大型采购商与我省多家水产品出口企业一对一对接。秦皇岛美业食品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部长梁小叶： 在咱家门口就直接跟采购商对接，这是第一次。 据统计，此次对接会已达成意向订单1000多万美元。此外，省农业农村厅还引导全省21家水产品出口企业成立了河北水产品出口企业联盟，积极推动我省水产出口行业高质量发展。省农业农村厅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宋建章： 联盟内企业将奔着团结协作、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共同应对贸易壁垒、规范行业标准、共同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接下来还将开展食粉、调制品、板栗、食用菌、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活动。 金秋十月，通过长途自驾体验大好河山，成为很多有车一族的国庆出行选择。高德地图发布国庆出游报告显示，2021年国庆期间，预计全国自驾热门路线主要有青海、甘肃线、山西线、湖南线、江浙线等，其中青海、甘肃线热度最高。 此外，不少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自驾前往名山大川登高望远。2021年国庆期间，预计全国自驾热门登高景区有五台山、泰山、黄山、舟山、普陀山风景区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等。入秋后，山里温差较大，建议前去登车的游客携带好保暖装备，以防感冒。攀登过程中一定注意安全。 长途自驾之外，热门游乐场也备受青睐。预计2021年国庆期间，北京环球度假村、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位列国庆十大热门自驾游乐场的3甲。由于国庆期间游乐场人流量较大，建议前往游客看好老人和小孩，公共场合佩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首都机场今天发布了预测数据。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9月30号起，部分航空公司的航班将转至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运营。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首都机场数据显示，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为10月7号。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应急管理业务经理车彦东表示， 出港的高峰将出现在9月30日，当天预计保障旅客13万人次，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当天保障旅客13.7万人次。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88.9万人次。由于去年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有小幅的增长，受当前疫情的影响，首都机场的旅客量同比去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我们预测下降的幅度在 11% 左右。 提醒旅客注意，自9月30号零时起，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场至2号航站楼运营，其中 CA867 航班仍在3号航站楼运营。为推行中转便利化，9月29号起，首都机场将联合川航、海航以及地孚公司在2号航站楼试点推出国内跨航司通程航班服务。旅客通过携程旅行网、去哪儿网和同程旅行网购买佳木斯经首都机场中转至成都的机票，就可以享受相关通程航班服务。针对十月出行的旅客，首都机场近期还推出了红色旅游航线机票优惠活动。另外提醒旅客注意，地铁首都机场线将于10月12号、10月13号、10月19号全线提前结束运营，请留意首都机场相关公告。 今天早上，在北京市丰台区公益西桥华联商厦东北侧的十字路口，由交警、交通协管员、文明引导员、网约配送员、马家铺街道机关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礼让斑马线宣传小分队，向来往行人、车主发起了礼让斑马线的倡议。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来，南北方向绿灯了，行人请走人行横道，直行快速。 在人群嘈杂的公益西桥附近的十字路口，文明引导员刘师傅不停地对着等红灯的行人重复着这句话。遇到着急的行人想要往路中间多走几步，他的劝阻也很接地气。 小伙子，现在是红灯，请您不要走了啊。您在这等一等，想一想你中午想吃点什么，就变成绿灯了。 为了推行只停线前站定这一等灯好习惯，马家铺街道为耐心等候的行人准备了用无纺布袋装的创城宣传品、活页本、便携手提袋的文明出行小礼包。 这个宣传挺到位，挺深入人心的， 大家都会有这个礼让的意识，因为行人是处于弱势群体，礼让行人的话让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非常的安全，就很暖心， 心情特别舒畅，因为这样是吧，大家的安全都有保障了。 马家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赵军说，礼让斑马线宣传小分队还推行了一种礼让手势语，倡导大家伸出右手大拇指为文明礼让的司机点个赞。不少司机看到行人的点赞都短鸣笛或挥手致意，这个举动让双方都觉得安心又暖心。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十多名网约配送员一同参加，他们平时骑行遍布大街小巷，紧张的工作节奏让他们感觉很难停得下来，但这次的体验让王先生感觉司机的一脚刹车，行人的回应就能换来安全，也能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心里头也是不平静的，既是行人的话，也是一个老司机，作为司机来讲的话，都按照次序走的话，行走起来的话更畅通。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天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再次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达到了540家。 今年10月31号，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将结束。近期市民置换新车和注册登记量激增，部分非机动车登记站经常出现人多排队、业务办理等候时间长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9月11号起，北京全市18家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已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市民需下载北京交警 APP 进行预约。在北京市540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可以直接购车、登记及上牌，无需提前预约，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网站主页公示，市民可自行扫码了解具体办理流程和办事地点。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根据规定进出公共场所，咱们每个人都应该科学的佩戴口罩，积极配合查验健康码、新冠疫苗接种码、测温登记等等。可有的市民却不当回事儿。天津市民王某在天津鼓楼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购物时没有佩戴口罩，工作人员拦下他时，他不但拒绝佩戴口罩，还出手打人。一起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的记者巩胜男的报道。 几天前，家住南开区的王某前往鼓楼附近的一家店铺购物时，因没有佩戴口罩被店员拦下。王某不但不配合防疫检查硬闯进店，还动手打了店员一耳光，店员随即报了警。公安机关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公安南开分局鼓楼派出所民警赵军杰说， 当时我们出警的时候，这个女士已经逃离了现场，我们也是通过现场的视频还有通过她走的这个轨迹进行追踪，对她依法进行传唤。 有人吗？ 哎，您好。 你好。南开分局的民警 啊，这个照片里的人是你吗？ 民警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可此时的王某依然不肯配合防疫检查。调查中，王某承认自己有打人的行为，但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公安南开分局鼓楼派出所民警赵军杰说， 我们在对他进行传唤的时候，他对这个自己不佩戴口罩包括不出示健康码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悔意，然后当时民警就对他进行了教育。 最终，王某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条例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并处罚金1000元的行政处罚。警方再次提醒市民，疫情防控期间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配合好防疫检查，否则将受到法律严惩。 今年6月底，奥运核心区等地的5000余亩绿化工程已完工。随着冬奥配套工程项目的收尾，交叉施工的结束，绿化工作进入查漏补缺阶段。崇礼区正抢抓秋季造林的有利时机，及时跟进对裸露地段补植、补种、复绿，见缝插针做好留白地点的树木补栽、草皮铺设，力求绿色全覆盖。 据统计，崇礼区近年完成营造林任务95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从2017年的 57.9% 提高到 67%， 奥运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超 80%。 按照黄土不见天的要求，截至目前，奥运核心区完成太子城环岛、太子城遗址公园周边、凤凰路两侧等区域绿化，栽植乔木 12.5 万株、灌木 337.8 万株、植草 8.6 万平方米、播种草籽 22.9 万平方米。 记者从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十四五期间，河北将继续多措并举，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请听河北台记者冯烨的报道。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进宇介绍，我省“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2020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44.8微克每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40%；优良天数256天，较2015年增加49天。重污染天气以上天数11天，较2015年减少24天。 李进宇介绍，过去5年，我省生态建设重视程度之高，污染治理推进力度之大，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除蓝天保卫战取得关键性胜利之外，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同样取得标志性、阶段性成果。 白洋淀水质显著改善，突出抓好京津水源地上游流域保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督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部落实自行监测和隐患排查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切断污染链条。 今年以来，国家确定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对外合作处处长冯军慧介绍，我省将继续多措并举，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将碳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中，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和目标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和安排。 为大幅提升学生体质，北京海淀区人大附中第二分校今天上午举办了精准体质提升、享受快乐体育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员运动会。刚入学的一年级同学这次也加入了同场竞技，校园活力全面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不一会儿，小同学们也上场了。一轮毛毛虫爬行比赛让大家兴奋高兴到不行。为响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工作，大幅提升学生体质项目，今年已经是人大附中二分校第二年举办全员体质提升类的运动会，鼓励每个同学都跑起来、跳起来、操练起来。高三年级学生罗航颖告诉记者：“ 我是参加一个滚大球，还有40×100的接力。我们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就是课间操会有一个跳绳的项目，有跳绳特长队，然后他们也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好成绩。就是因为高三现在学习压力大嘛，然后平时冬季长跑啊，或者春季就是跳跳绳，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锻炼很有增强。” 人大附中二分校校长龚月平介绍，学校日常还编排了特色课间操和绳操，体育课则通过模块教学、专师专练等形式，以学期为单位，针对学生特长、喜好、体质弱项，推动孩子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通过孩子们参与，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活动当中改变他对体育的认识，享受这种锻炼的乐趣。那初一的孩子一进来，人家家长就说，怎么感觉孩子重视体育，每天就是回去都还要锻炼，我感觉孩子明显体质比小学提升了很多，他们非常开心。 人人都是运动员，班班都是啦啦队，人大附中二分校也是海淀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三精准八所实验校之一。在现行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每年举办共春秋季两次运动会，不断打造全员参与的理念，全面激发学生体质提升。 记者今天从北京燃气集团了解到，大兴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通气任务近日完成。这个项目分为礼贤语法两个组团，北京燃气集团第四分公司负责确定天然气供气方案的制定以及通气项目的实施。目前已经完成礼�贤语法两个片区全部210栋楼、22806户的通气任务，目前正在陆续为回迁用户办理燃气卡的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北京燃气集团第四分公司已经发放燃气卡14024户，预计9月30号完成所有用户的合同签订和燃气卡发放工作。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AG600 飞机完成飞行投水功能演示首秀，翼龙2无人机划过天际，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实力出境，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实型运载火箭模型齐上阵。 今天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正式开幕，高精尖展品汇聚一堂，飞行表演、地面表演精彩纷呈。本届航展迎来了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11个，室内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100架。 自1996年创办以来，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高水平国际盛会。本届航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经国务院批准，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2021年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本届航展，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加入主办单位阵容，数量扩展到15家。 同时，今天中国航展会上展出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计划今年发射，作为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将标志中国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太阳是宇宙中唯一可以进行高空间分辨观测的恒星。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地面太阳监测网，并在太阳光谱、太阳磁场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空间探测仍属空白。 开展空间太阳探测将有效服务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发展，甚至引领国际太阳物理研究的进步。 据了解，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α 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间太阳 H-α 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这条谱线的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太阳爆发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机制，显著提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卫星采用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舱、载荷舱可分离式的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精度指向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一到两个数量级。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总体上看，中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才红利优势后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具备较好的人力资源保障。 宁吉喆说，我国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我国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 8.8 亿人，还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仍达到 2.86 亿，人口数量增长产生的红利仍然存在，劳动力资源仍然较为充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支撑。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明显回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零到十四岁少儿人口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了2017年的50%左右。今年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助于促进出生人口增加，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时，宁吉喆表示，超大特大城市将转变开发建设方式，合理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加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宁吉喆表示，城市发展方式要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更加注重民生，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强大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同时，合理降低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资源，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他以北京为例，北京将立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大国首都。同时，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着力点，加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监测和联防联控，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带动京冀传统行业改造升级，提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27号在白宫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电视直播了接种过程。他呼吁民众积极接种疫苗。拜登表示，加强针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接种疫苗。当前美国仍有约23%有资格接种的人群没有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7号更新的有关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公告说，该国将为包括60岁及以上人群、有基础疾病和因工作或生活原因面临高感染风险的成年人在内的人群，在接种完第二剂辉瑞疫苗6个月后提供疫苗的加强针。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年78岁的拜登和79岁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分别在该公告正式发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接种了辉瑞疫苗加强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7号说，他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未来10天将自我隔离。普莱斯接种过新冠疫苗，自述症状相对轻微，并对自己接种了安全有效的疫苗，保护其免于出现严重病症表示感激。 普莱斯上周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出席多场活动，与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级官员会面。27号上午刚从纽约返回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另一名发言人波特27号在例行媒体介绍会上介绍，布林肯当天早上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时结果为阴性。与他们同赴纽约的美方代表团里，目前没有其他人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的症状。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官员27号说，预计10月上旬解除在州首府悉尼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的居家令，之后根据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在1个多月内逐步解除其他防疫限制措施。按照新南威尔士州先前发布的计划，放宽居家令等防疫措施将从全州 70% 的目标接种人群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后的第一个周一开始实施。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悉尼是全澳人口最多的城市。新南威尔士州年满16岁的居民中，迄今大约60%完成了全程接种，接种率仅次于首都直辖区。 按照计划，在全州 70% 目标接种人群完成全程接种以后，酒吧、餐馆、健身房和商店等室内场所可恢复营业。全程接种率达 80% 以后，对州内旅行及举办婚葬仪式的限制将取消。完成全程接种的人可以参加最多10人的室内家庭聚会，预计10月底可实现。 来关注联合国大会。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在闭幕式上说，各国领导人和高级代表在过去一周讨论了诸多问题，但实现从疫情中复苏和加快疫苗获得步伐，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警惕不作为的风险，争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关注和平和安全以及局势不稳定的风险等问题，在发言中反复出现。 沙希德说，第76届联大将就新冠疫情、气候和环境问题召开高级别会议，努力增强妇女和女孩的赋能，争取更多青年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力争办成一次积极进取和富有包容性的大会。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100位国家元首、52位政府首脑、3位副总统和34位部长通过现场或预先录制视频发言，就国家和地区重大关切发表看法，并提出解决方案。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27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敦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停止实施经济恐怖主义。梅克达德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伊朗、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尼加拉瓜、朝鲜和叙利亚实施经济恐怖主义。叙利亚要求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停止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实施的经济恐怖主义。 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27号在纽约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长期对朝鲜实行敌对政策，敦促美国永久取消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联合军演和战略武器部署。 金星说，美国多年来敌视朝鲜，对朝构成核威胁。他强调，美国对朝敌对政策最明显的表现在对我们的军事威胁上，其军事部署时刻保持着对朝战争态势，朝韩关系始终没有走出美国干涉和阻挠的阴影。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说，朝鲜当天上午6:40许从内陆地区向东发射一枚不明发射体。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两国情报部门正在精确分析关于此次发射的更多信息。目前，韩美两国就此保持紧密合作，韩军正密切监视有关动向，并维持应对态势。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8号说，朝鲜当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这一飞行物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政府也没有收到船舶受损报告。本月1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天下午从中部内陆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军方15号成功试射铁路机动导弹，精确打击了设在东部海域800公里水域的目标。 美国五角大楼27号宣布成功测试一种高超音速武器，是2013年开始研发这类武器以来首次测试成功。根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表的声明，旨在测试空中各种状态飞行的自由飞试验于上周进行。 据了解，所测试的导弹在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念项目框架下研发，由美国雷神技术公司制造，装备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超燃冲压发动机，使用碳氢和空气混合燃料，速度达到5马赫，也就是5倍音速以上。 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美军正在安排用于下次测试的运载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再次测试这一型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结合高速度与高机动性，可大大降低现有防御手段成功拦截的可能性，具有反应快、破坏大等特点，在打击大型水面舰艇方面优势显著。 再来把目光转向英国。近期全球范围内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不但导致英国多家天然气公司破产，也引发英国食品行业的供应问题。业内人士担心，如果天然气紧缺状况得不到改善，英国冬季能源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 行业组织英国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协会说，今年以来天然气批发价格已上涨超过250%，仅八月以来就上涨了70%。这虽然是全球性上涨，但对英国影响尤其严重。英国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消费国之一，天然气在供暖、发电和工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气储备比很多欧洲国家低。 为缓解因缺少运油卡车司机而出现的汽油荒，英国政府打算临时用军人补缺。数十名军用油罐车司机27号起处于待命状态。一些主要燃油企业当天说，预计英国燃油需要将在几天内缓解。英国政府说，军车司机在到岗前将接受专门培训。 英国近日出现汽油荒，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27号，英国各大城市多达90%加油站宣告燃油售罄。英国政府不得不呼吁民众莫抢购，别囤油。不少报道分析指出，英国有足够的燃油，汽油荒源于缺少运油的卡车司机。多种原因造成这一缺口，包括新冠疫情、劳动人口老龄化，以及大批外籍卡车司机在英国脱欧后前后出走。 英国政府27号发布首个国家太空战略，旨在将英国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强国，推动该国航天产业发展。英国政府当天说，这是英国第一个国家太空战略，其长期愿景是打造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太空经济体之一，让英国成为一个太空国家，引领前沿科技，保护和捍卫英国在太空的利益，利用太空科技解决国内和全球挑战。 根据该战略，英国计划通过释放私人融资促进英国太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前沿领域研究激励下一代，并保持英国在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最近几年，英国开始着力推动太空领域发展。目前，英国太空产业产值每年超过164亿英镑，约占全球太空市场份额的6%。根据最新战略，英国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数字提高到10%。 再来关注一则生态方面的消息，为延缓大堡礁珊瑚白化速度，澳大利亚科学家尝试将海水喷洒到空中，制造海水云，为珊瑚礁遮挡阳光。这一项目借助涡轮机把海水喷洒到空中，海水蒸发后，海盐微粒漂浮在空中成为凝结核，有助水汽凝结成云，增加云层厚度，更有效遮挡阳光。 珊瑚白化源于光照和水温升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专家称，在夏季将珊瑚礁所受的光照减少6%，海底生态系统的白化压力可降低50%到60%。大堡礁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是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受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大堡礁近年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珊瑚白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下设世界遗产委员会今年一度考虑把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蝴蝶起舞相约冬奥六大主题花坛近日亮相北京中轴线金融街。今年北京市西城区共布置了6组国庆主题立体花坛以及地栽花卉等，装点金融街区域、二三环路沿线以及中轴路沿线等重要节点区域，五彩缤纷，喜迎国庆。 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城区国庆花卉主要以红、黄、粉等艳丽色调为主，金融街区域通过补植粉、紫、蓝等温馨色调为主的耐寒花卉，以及加强养护等方式延长花期，实现国庆和金融街论坛期间的花卉景观有效衔接，营造浓厚的喜庆氛围。 此外，西城区还在广安门南街布置了红火中国主题花坛，以抽象提炼的缀花灯笼造型点缀牡丹，在营造喜庆氛围的同时，传递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主场活动。本届戏曲文化周以英雄奋斗为年度主题，将推出风华百年颂系列演出，包括河北梆子歌唱祖国、京剧长征路上、评剧相期无少年在内的剧目将上演。 此外，文化周还特别搭建了冬奥特色舞台，以单弦连唱、西河大鼓、牛鼓鼠来宝、评书、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表演冬奥相关节目。园博园银杏大道上则设置了8处票设联谊舞台，京剧、豫剧、河南曲剧与评剧等会交错上演。 本届戏剧文化周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在主场活动期间将精选14场演出、12场名家讲堂和1场学术论坛，在多个平台进行网络直播或线上播放。同时，戏曲加装置、戏曲加游戏、戏曲加教育等戏曲加活动也将以互动体验、任务闯关、有奖打卡、健身表演等多种形式与观众见面。 第二届北京丽都国际露天音乐电影周今晚将在北京朝阳区丽都花园怡景广场开幕，以音乐电影为看点进行露天电影展映、非遗乐器演奏和交响乐团演奏等表演，集中5天时间免费为观众放映10场海内外经典影片，带来5场音乐会。 音乐电影周期间，每晚都会有现场音乐演奏会，由专业的交响乐团或非遗乐器演奏，演奏曲目均为中外经典电影中的经典曲目，选放的电影也各具特色，有热血激昂的《攀登者》夺冠，有外国经典电影《爱乐之城》《布达佩斯大饭店》，也有受到孩子们喜爱的高分动画影片《大鱼海棠》等。 此外，稷下文化缤纷夜市也将在电影周期间持续开放，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艺术衍生品等多种类型的消费产品。夜市持续到10月5号，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5点到晚10点。 作为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之一，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暨京津冀艺联高峰论坛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以北京市长期打造的艺术影片放映平台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为基础和纽带，将 3D 优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电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搭建覆盖 3D 的电影加新生态，以满足 3D 观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造 3D 电影文化消费圈。 据了解，联盟今年将开展电影党课、戏曲电影惠民放映、一带一路国际影展等主题放映活动，同时通过主题策划，将更多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影片呈现在 3D 观众面前。 近日，娄烨执导的兰心大剧院发布影片海报，宣布定档于10月15号全国公映。该片同时被选为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影片。该片改编自红影的小说《上海之死》和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由巩俐、赵又廷、王传君、张颂文等主演。 主演巩俐此次也担任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此次兰心大剧院作为他的最新作品，成为电影节闭幕式影片，率先与观众见面。影片讲述了1941年电影明星于锦为了出演他的旧爱谭娜执导的话剧《礼拜六小说》而回到上海，却引起各方势力对他动向的密切关注，想要打探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主人公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紧紧牵引，暗流涌动下，他迎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抉择。 永定安澜，泽润大兴。北京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今天在首都图书馆第一展厅开展，将持续到10月12号。此次展览共分为6个展厅，除序厅和尾厅外，设有地理志、大河玉娇子、乡愁志、他乡作物乡、人文志、底蕴要京南、物产志、物富安民生4个主题部分。 展览包含众多的珍贵史料，除大兴出土的各年代铜钱、移民手推车、搭脸、婚俗用品、大兴雅化地名村庄考证图片之外，还包含了大屏展示的永定河全线贯通视频、团河行宫三维动画、VR 装置体验等。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了解历史上永定河的治河工作和成功经验，还能通过照片墙加触摸屏的方式，深度体验大兴的旅游线路以及永定河的风采。 今天，原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作为颐和园博物馆的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展览展出了286件套的福寿文化题材的国内文物及外销文物，分为福寿绵长、福寿福海、福寿万象、福寿满堂及福寿幽童5个展览部分。展览展期为9月28号到明年的1月8号，展览地点分别为颐和园博物馆和德和园办戏楼展厅。 圆说三展品时间跨度4000多年，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跨越到民国时期，展品涉猎丰富，包括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西周青铜器、汉代瓦片、唐代铜镜、宋代瓷器，以及明清时代的家具、器物、字画，还有从唐代开始的外销瓷器，全面追溯了福寿文化的历史渊源，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质朴美好的审美意趣、精神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昨天首可摘星辰吉林星空旅行计划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吉林市正式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星空旅行计划，嫦娥之父、我国陨石学和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应邀担任了吉林市星空旅游推广大使。他希望更多人来到吉林，观赏吉林陨石，探索星空奥秘，感受宇宙之美。 借由世界级的陨石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禀赋，吉林市着力打造星辰文化，优化整合星空旅游资源，丰富星空产品体系，让游客可以全方位体验星空之下纯净吉林的独特魅力。发布会重点推介了吉林市十大星空主题玩法，包括陨石博物探秘、山地休闲度假、城市文化漫步、营地露营观星等精彩项目。 近日，什刹海文化探访路项目发布了线上体验小程序与文化探访地图，推出致敬经典必选之旅、世界遗产寻迹之旅、人文遗存游访之旅、魅力新生体验之旅等4条文化探访路线。 在什刹海文化探访路小程序中，游客不仅可以查看这4条线路的具体情况，还能定制专属的探访路线。位于德胜门内大街2号的什刹海城市探索馆展览将持续到12月中旬，探访小程序将持续开放。 今天上午，北京市首个碳中和主题公园北京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正式开园。公园建设了低碳驿站、碳新广场、童趣碳之源等12个主要景点，形成碳的世界、中国力量、和谐家园3大主题区。市民可在公园中沉浸式体验碳中和之旅。 市民到此可以体验国内首次亮相的氢燃料电池观光车、氢燃料电动自行车以及低碳驿站中的地化镉光伏玻璃、能耗自控监测系统，还有集遮阳、充电与照明功能于一体的薄膜太阳能光伏伞等有趣前沿的科技应用，亲身体验清洁能源，感受智慧生活。 公园还依托嵌入了12个主要景点的15类智慧景观互动设施，在北京市首次尝试创立碳积分游园体系，系统可记录游客在互动设施上开展的绿色出行、低碳环保、科普学习等正向低碳行为，并将其转化为碳积分，游客可利用碳积分兑换零售折扣、停车预约、文创礼品等。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记者昨天从北京国资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展示全流程全要素第4期演练今天在北京体育大学顺利举行。作为冬奥赛场必不可少的氛围组，体育展示团队通过赛事现场的播报、评论解说、音乐音效、大屏幕视频片、记分屏动画、吉祥物和啦啦队表演等，在每个竞赛场馆中创造富有感染力的竞技氛围和富有主办国特色的赛场文化氛围。 有关负责人介绍，较之上半年举办的2次演练，本次演练邀请国内冬季运动项目知名专家、裁判重点对体育展示场馆、团队人员进行了分批次、分场馆、分项目有针对性的演练。同时重点对音频、视频、娱乐、投影、灯光及人员团队等要素进行了演练。此外，在疫情防控体系和保障体系上，还分区域、分流线地设置了培训地点，合理进行闭环管理，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和北京冬奥会赛时体育展示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蔚蓝海岸，扬帆起航。昨天，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2021年河北省青少年帆船锦标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远洋蔚蓝海岸开幕。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伴随着清脆的起航汽笛声，此次比赛活动正式开幕。 比赛举办地远洋蔚蓝海岸是即将举办的秦皇岛第三届旅发大会的观摩项目之一。只见现场蓝天飘着白云，旁边是蔚蓝的大海，成排的帆船非常壮观。现场帆船参赛小选手们都非常的激动，自信满满。八岁的洪一鸣， 喜欢这个比赛吗？喜欢大海吗？ 喜欢，自己想参加就过来了，参加过四次比赛。 你以后想当这方面的运动员吗？ 可以当个全国冠军吧，或者奥运冠军。 此次青少年帆船锦标赛的承办方之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瑞龙帆帆船运动俱乐部品牌部经理王义谈告诉记者，这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54名青少年参加，赛时2天。 其实现在国内的这个帆船还是一个小众运动，希望通过青少年的培训和青少年的比赛赛事来推动我们帆船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文化的科普和发展。 省体育局水上运动中心副主任刘明刚表示，本届青少年帆船锦标赛为青少年们提供了以帆会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良好平台，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到帆船运动中来，在乘风破浪中分享快乐，增长学识和体魄，更有力地促进河北帆船运动又好又快更健康的发展。 近年来，北戴河新区帆船航海运动发展快速，帆船帆板赛事接连不断，相继举办了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全国青年帆船锦标赛、秦皇岛国际帆船赛等赛事。蔚蓝海岸帆船航海项目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国家帆船帆板队在此下训备战，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摘得一金一铜，创造帆船帆板奥运最好成绩。 国际篮球女篮亚洲杯第一级别比赛27号于约旦首都阿曼拉开战幕。在 B 组一场小组赛中，中国队从开场就牢牢掌握局面，最终以143-52大胜菲律宾队，赢得本届女篮亚洲杯的开门红。 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对本场比赛队员发挥感到非常满意。他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队把本次亚洲杯比赛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队伍的平台，去努力解决队伍在东京奥运会上暴露的问题，同时给年轻队员提供更多锻炼和成长的机会。 当日其余三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日本队以136-46横扫印度队，中国台北队以65-76不敌澳大利亚队，韩国队以85-69力克新西兰队，中国队将在28号举行的第二场小组赛中对阵中国台北队。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 B。